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苏诗丁所演唱的《心弦》，作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片尾曲，这也是苏诗丁和谭旋音乐工作室的再度合作了。在情歌当中的种种比喻，常常会把一种心情比喻成一种病症。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听看情歌当中的各种病症了。首先这一首是上周以第13名的成绩上榜，本周一路高歌来到第4名，这是苏丽笙的《爱后忧郁症》。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认苏》，所有的歌曲都是由自己来创作。他说这些情歌有来自于自己的，当然还有朋友的情感经历。 爱像一阵暴风雨，我站在雨里，久而久之会孤独成瘾。我想问问我自己，爱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爱后忧郁，曲终人散到别离，谁在危言耸听？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还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 这是苏丽笙所演唱的《爱后忧郁症》，之后他也会带着个人的第二张专辑《认苏》做客中歌榜，也希望可以聊一聊歌曲背后的故事。 烧你所有执着的梦，你青涩的脸安静从容，让我无法自拔，心开始悸动。 上榜六周，本周小生一个位次排在第十八位。KK 复言的小悸动，悸动本来是一种病症的描述，比方说因害怕心慌而心跳得很厉害，有心悸病等等。而在流行歌曲当中，悸动也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了，用来比如爱人之间心灵相通的悸动心情。情歌，特别是苦情歌，和病灶之间最相似的感受恐怕就是痛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在榜第35名，这是来自于梁心怡《最爱痛》。 沉寂默默的身体再次为了几秒沉溺，准许你的憧憬，恍惚的北极星，伸手只是幻影，追逐你不安静的心，请你成了扎起眷恋，是迷人的烟火，

经变成颗粒侵入我的睡眠，甚至呼吸催眠我不定期的又哭又笑，无法控制，明明早就说过不在意。那是光明，不是还爱你，那是划分着，不是依然想念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毛病，过了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光明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这是来自葛大为和徐佳莹为许茹芸打造的《花粉症》，收录在《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专辑。歌曲和专辑的名字不仅是简单的以花来互相关联，一向观察细致入微的葛大为在歌曲当中其实也写出了一种内心的感受，明明伤心感动到流泪鼻塞，却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甘心去归罪于过敏，所以这首歌曲叫做《花粉症》。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和情感有关的各种病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惜君在去年推出的专辑《如我》，这张专辑突破了以往的曲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嗜睡症》在去年中歌榜上也取得了上榜11周最好成绩第6名。爱情就像睡觉一样，踏实渴望舒心，沉浸在爱情当中就像是得了嗜睡症一样，爱情不是病，心动起来睡不醒。 阳光如此明媚，所以想睡，难道有日落才不累？因为喝了咖啡，所以想睡，想起你在车厢打瞌睡，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经纬，飞不中那熟悉疲惫，想你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科学与感情的故事开始被艺术家们搬上了舞台。12月20号到23号，由樊冲执导、陈明章监制的音乐剧《我 AI 你》将在天桥艺术中心登台，作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的系列展演剧目之一亮相。樊冲坦诚遇到过技术瓶颈，本来剧组希望在舞台上呈现真正的可行走机器人，但目前大型双足可行走的机器人研制还不符合剧目的要求。最终剧组使用的是 3D 打印的可穿戴技术，由一位演员穿戴后在舞台上扮演机器人。再来看，在成功推出了儿童黑光剧《漫游太阳系》后，青年导演鲁伊莎的新剧《神奇的地球》近日登陆上海。在为期3天的5场演出中，演员们和小观众们开启了一场新的冒险。据了解，鲁伊莎曾成功执导全英文版莎士比亚话剧《第十二夜》，并登陆国家大剧院。2017年8月，鲁伊莎导演的儿童黑光剧《漫游太阳系》融合了多媒体剧和木偶剧多种表演形式，让故事展现形式多样化。而《神奇的地球》是鲁伊莎的第二部儿童黑光剧，也是她独立导演的第6部作品。最后再来看，王力宏日前在社交网站抛出了9宫格图，上面写道：“好怀念这个场地。”让眼尖的粉丝认出这是一系列照片，是他1998年在大安森林公园举办的绕着力宏转演唱会。如今离他一年一度的福利秀演唱会时间越来越近，粉丝纷纷兴奋地敲碗要他重回该场地举办，但他也回应称地点还没确定，请歌迷稍安勿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爱情是不是一种病呢？情歌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中歌榜2007年度的金曲，张震岳、蔡健雅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记忆

不出来。别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懂你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着拼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给予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 试着抓紧你的手，请不要甩开我，不会让你走。可能余温太久没给你感动，在我回答你的时候，你终于说出口，我疑心病有一些重，可能因为性格对爱情不懂，不让你等太久，不让你难受，请允许我把你带走。已经爱上你，已走不动，想拉你的手，想吻你额头，我沉默太久，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口，我会用这一生 你守候，给不了感动，不要跟我分手。 你终于说出口，我一心我沉默太久，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口，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给不了感动，不要跟我分手。你终于说出口，我一心病有一些重，可能是因为性格对爱情顽劣不同，不让你等太久，你终于说出口，你对我感情也很重，不会因为我性格怪异会有所变动，这次你不能走，我不会放开手。哦哦，让你爱上我要多久，我已经爱上你已走不动，想拉你的手，想吻你额头， 这是来自仍然的疑心病。我们经常说疑心病更多是猜忌，会衍生出苦情的戏码，不过在这首歌曲当中却表达出了坦白还有托付的真情感。 写成故事一起走， 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我疑心病有一些重，可能因为性格对爱情不懂，不让你等太久，请允许我把你带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轻松愉快的摇滚风，是来自于周杰伦《阳光宅男》的兄妹篇《公主病》，开头有巨炮，还有可爱小妹妹的有趣对话，听一下。 哎呦哥哥，嗨，你好。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炮叔叔，你怎么了？ 我生病了。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那呢好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公主病啦。 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板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海浪上逆流飞奔，我学过来几样，要我学游泳晒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热的想你，我的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行，哭着说 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并没好像不行，哭着说我背叛你，我说在哪里，你说在梦里，说一千遍爱你，这都不是问题，我用一年来吃你的公主病，要我打败自己，反正靠楼梯梯，再看起来就会有点问题，没关系我爱你，就算你爱自己，多多帮你记得就乖乖脾气，如果突然心急想要每条分你，我的翅膀说 这首《王子病》和周杰伦的《公主病》可以说是欢喜冤家一对了。生活当中有很多病症，比如说密集恐惧症、强迫症，来突出自己认真细致的性格。而像公主病、太子病，其实都有一些调侃的成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经常自嘲的一种病症，叫做拖延症。在品冠的这首歌当中唱到的并不是生活当中的懒散拖延，而是等待对的人，等待美好爱情的那些人。我们就来听品冠这首《拖延症》。 朋友聚会，你还是一个人，早

国强力首播，这是苏诗丁所演唱的《心弦》，这也是他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片尾曲。《心弦》用磅礴的编曲勾勒出了细腻的情感，而苏诗丁唯美的演唱也为歌曲增添了无数的感动。好，听完这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1994年到1995年，港乐盛行，四大天王如日中天，在台湾地区，罗大佑、齐秦等早已成名的歌手热度依然不减。不过当时的格局有一些阳盛阴衰，女歌手的人气拼不过男歌手，但是有一个人完全是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了潮流，后来还发展成为一种派系，后辈也是循着他的轨迹制造出了都市情歌的风潮，这个人就是李宗盛。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宗盛主导的梁静茹专辑《勇气》当中这样一首《如果有一天》。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水里香的行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窘，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每周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不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痒不让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 曾想过的束缚，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属。人若是离开故乡，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喝酒喝隔了就屏风，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琴声嗡嗡，离家时故作轻松，又给娘的事匆匆，我心隐隐痛，不承认自己仍是小童，未察觉林子里那乱响的风，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闷得咱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闷得咱家桂花香正浓。 这首由李静清所演唱的《匆匆》，李宗盛在功成名就之后，一边做吉他，一边提携新人。那做了李宗盛十几年跟班的李建清，在恩师的提携之下，推出了第一张唱片《仍是异乡人》。在做客节目的时候，他也说到，李宗盛教写歌的方式很特别。在忙李宗盛巡演期间，他们走到一个饭馆去吃饭，李宗盛会教他怎么去观察人，看一看，那些人他们是忧伤或者是开心，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去想象在他们当中发生的故事，通过观察尝试去写他们的内心世界。做了李宗盛十多年的关门弟子，李建清依然觉得师父很厉害。继续我们的音乐往事，在陶晶莹的新歌《没有你就没有我》当中写道，张雨生让他爱上音乐，张雨生也是他音乐路上的第一位贵人。高三的时候，陶晶莹参加了木船民歌歌唱比赛，结识到张雨生，后来考上大学，发现张雨生就是自己的师哥，由于很聊得来，所以张雨生把陶晶莹招到了自己组建的吉他社。在大学期间，张雨生被制作人翁孝良赏识，签入了民生唱片。1988年，他因为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爆红。那这个时候，他也为学妹陶晶莹争取到了一纸唱片合约。所以每次谈到张雨生，陶晶莹都会湿润眼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他向张雨生致敬的《单身旅记》。 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 委屈，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湿透。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地离去。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接下来我们谈到的不是张惠妹和张雨生，而是张惠妹的前老板娘张小燕。作为公司高层，张小燕必须要考虑唱片的风格是否是符合市场，怎么样才可以卖出好的销量。当时的阿妹还是一位新人，可不可以走红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赌注，所以张小燕的压力其实那个时候是远远大过于张惠妹的。1996年，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销量超过了108万张。在阿妹之前，台湾歌坛流行邓丽君式的抒情作品，那阿妹更富有张力的音乐带动了当时的歌坛完成升级，自然功劳也是属于幕后的掌舵人了。后来有不少歌手将阿妹视为奋斗的目标，这当中也包括奥琳，而阿妹也是她音乐路上的贵人之一。推出《失恋无罪》之后，作为超级新人，阿琳有一天接到了张惠妹的电话，邀请她出演自己主导的音乐剧《爱上卡门》，那是阿琳第一次登上小巨蛋的舞台。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阿琳也曾翻唱阿妹的《一想到你呀》，以示致敬。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阿琳的代表作《失恋无罪》。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是

今天晚上到12月5号，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靳浩等主演的《哈姆雷特》将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八场。这也是中国艺术家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合作的最新演出版本。在李六乙版的《哈姆雷特》中饰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员胡军，虽然近年来更多涉足影视剧领域，但是作为一名北京人艺专业话剧演员，曾主演过《军用列车》《原野》《人民公敌》等多部话剧的胡军，对戏剧舞台有着极深的感情。和李六乙合作众多作品的北京人艺演员卢芳，在此版《哈姆雷特》中将一人分饰奥菲利亚和王后两个角色，这也是胡军和卢芳夫妻二人继20多年前在人艺共同主演《军用列车》之后的第二次舞台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小名九九的胡军和卢芳的长女胡月嫁也将在此版《哈姆雷特》作为剧中的歌者、一个声音创造者与观众见面。再来关注12月13号到16号，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改编自杨牧同名长篇小说、由北京联合大学制作出品的话剧《青春之歌》将在北京龙福剧场上演。演员阵容方面，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王新宇饰演林道静，影视剧演员陈创和郭超分别饰演于永泽和卢家川。剧组还邀请到87版《红楼梦》中鸳鸯的饰演者郑铮出演剧中林红一角。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38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本周王铮亮有两首歌曲在我们榜单上，并且都是影视单曲。而说到王铮亮跨界影视单曲，多半也是宋丹丹的推荐了。当年在快男的舞台上，因为一首歌把宋丹丹感动到哭，所以呢，宋丹丹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这种喜爱。尽管王铮亮在快男成绩并不是很靠前，但是丹丹觉得这样好的歌手不出来太可惜了，也是通过不断的推荐才有了后来时间都去哪儿了。而如今的王铮亮也成为影视歌曲的热门人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榜上歌曲《任我》。 说你想找个人好好爱，我真的不知道能否给你依赖。我其实想给你全部我的爱，可现在我不知道我的未来 baby， 所以只能继续沉默看你发呆。希望你明白，我不值得你去等待。 年纪的爱，我选择为你而离开，短暂的痛如果能够换来你幸福快乐的未来。 年纪的爱，真不是我情愿放开，只是不想看你以后 唱王铮亮创作的《给不起的爱》。不管是成名之前还是成名之后，王铮亮和张靓颖都是同事，曾经一起在酒吧驻唱多年，并借助内地选秀的东风成名。而张靓颖当年自组公司第一位签约的歌手便是王铮亮。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是一种快乐，而一家人都有同样的爱好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一年我们采访吉祥三宝一家，那个时候诺尔曼去美国念书，母亲追忆起之前三人每逢周末在家里唱歌跳舞的场景，不免勾起对女儿的思念，潸然泪下。今年9月19号，布仁巴亚尔因病突然离世，将近两个月之后，女儿诺尔曼带来这样一首写给爸爸的歌《野马的睫毛》。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

是来自布仁巴雅尔的《天边》。同样是来自草原的腾格尔走上音乐之路，要感谢的是父亲。父亲发现他音乐天赋，送他到艺校学习，从内蒙古到北京，腾格尔一步一步完成了个人的音乐梦想。除了是草原唱将，很少有人知道腾格尔也玩过摇滚。1993年，他和五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腾格尔与苍狼乐队，而唱摇滚的腾格尔呈现出了另外一种画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和苍狼乐队共同带来这样一首《走一走，试一试》。 看着你，我装作更坚强，因为我爱你爱得像条狗。虽然你明白我不怎么样，可是你也想和我做做试一试。看着你，我就像闯红灯，虽然你对我不冷也不热，说不完你又回头瞧一眼，可是说爱我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到今天还是一个人流浪。 北京苏宁易购年终回馈开始了， 即日起至12月2日，大家电手机电脑全品聚会， 节能补贴倒计时，现在买节能电器最高补贴800元， 买电器就来北京苏宁。